祝贺敬爱的金正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联合集会，7月1号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集会由芬兰共产主义者联盟、芬兰朝鲜协会和芬兰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人士和群众参加。他们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集会通过了致金正恩同志的信。另外，为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墨西哥、贝宁和尼日利亚在7月3号到5号期间，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庆祝会、讲演会和图书图片展。